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1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譬喻品第11儿时巨兽善现白佛言世尊菩萨者是何巨意？佛告善现：无巨意，是菩萨巨意。何以故？善现：菩提萨多，二寂不生。聚于其中，理亦非有过。无巨意是菩萨巨意，善现当知。譬如空中鸟迹巨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巨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譬如梦境、幻视、阳焰、光影、水月、响声、空花、变化聚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一切法真如聚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一切法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法定、法住、实际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、色、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，亦复如是。实无所有。如幻视、受想行识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眼处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幻视耳鼻舌身意处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色处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幻视声香味触法处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眼界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幻视耳鼻舌身意界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色界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幻视声香味触法界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眼识界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幻视耳鼻舌身意识界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眼处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幻视耳鼻舌身 一处聚义，失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失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聚义，失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失无所有。如幻视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无明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幻视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聚义，失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失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行内空聚义，失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失无所有。如幻视行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一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空无贬义空，本性空自共相空，一切法空不可得空，无性空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行思念住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幻视行四正断四神足无根无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当知，如幻视乃至行佛实力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幻视行四无所谓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复次善现，如佛色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受想行识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眼处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耳鼻舌身意处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色处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声香味触法处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眼界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耳鼻舌身意界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色界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声香味触法界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眼识界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耳鼻舌身意识界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眼处聚义，实无所有。菩萨聚义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 如佛耳鼻舌身意处俱异，是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是无所有。如佛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俱异，是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是无所有。如佛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俱异，是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是无所有。如佛无明俱异，是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是无所有。如佛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，生老死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行内空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行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异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无散空，本性空，自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行思念住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行四正断、四身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乃至如佛行佛实力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不辞善现，如有为界中无为界俱异，实无所有。无为界中有为界俱异，亦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十俱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何法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也。佛告善现：如色乃至识，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眼处乃至意处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色处乃至法处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眼界乃至意界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色界乃至法界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 无尘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意，失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失无所有。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意，失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失无所有。如眼处乃至意处，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意，失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失无所有。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无明乃至老死，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是乃至如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佛此善现，如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毕竟净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是乃至如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毕竟净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我乃至见者俱意，实无所有。无所有故，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日出时暗明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洁净时诸行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诸如来应证等觉境界运中恶界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诸如来应证等觉静定运中乱心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诸如来应证等觉明慧运中恶慧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诸如来应证等觉解脱运中戏服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诸如来应证等觉解脱智见运中非解脱智见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日月等大光明中诸暗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如佛光中一切日月星宝火药及诸天等光明俱意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意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何以故？善现，若菩提，若萨埵。 若菩萨具意，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，无色无见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。善解，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皆非实有，无着无碍，当勤修学，应正觉知。据说善现即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与何等一切法皆非实有，无着无碍，当勤修学。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与一切法应正觉知？佛告善现：一切法者，为善法非善法，有记法无记法，世间法出世间法，有漏法无漏法，有为法无为法，共法不共法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等一切法性无着无碍，当勤修学。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实无所有，应正觉知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世间善法？佛告善现：世间善法者，为孝顺父母，供养沙门婆罗门，敬事师长，施性福业事，戒性福业事，修性福业事，共事病者具行福，方便善巧具行福，世间十善业道，若膨胀想、浓烂想、轻淤想、易赤想、变坏想、浊淡想、离散想、骸骨想、焚烧想，若世间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佛随念、法随念、僧随念、戒随念、舍随念、天随念、极净随念、入出息随念、身随念、死随念，善现此等名为世间善法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不善法？佛告善现：不善法者，为害生命、不逾矩、欲邪行、虚诳语、离间语、粗恶语、杂秽语、贪欲、嗔恚、邪见及愤恨、负恼、谄诓、骄害、忌、谦、慢等。善现，此等名为不善法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有记法？佛告善现：记住善法即不善法，名有记法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无记法？佛告善现：为无记身业、无记语业、无记意业、无记四大种、无记五根、无记五蕴、无记十二处、无记十八界、无记一数法。善现，此等名为无记法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世间法？佛告善现：为世间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十业道、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十二支缘起法。善现，此等名为世间法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 何等名为初时间法？报告善信，为初时间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空、无相、无缘解脱门，为之根、当之根、以之根、聚之根、有寻有四三摩地、无寻为四三摩地、无寻无四三摩地。若明、若解脱、若念、若正知、若如理作意、若八解脱、若九次第定、若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无散空、本性空、自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若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十八佛不共法。善信，此等名为初时间法。据说善信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有漏法？佛告善信：为堕三界，若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若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善信，此等名为有漏法。据说善信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无漏法？佛告善信：为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善信，此等名为无漏法。据说善信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有为法？佛告善信：为三界系法，若五蕴、若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善信，此等名为有为法。据说善信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无为法？报告善信：若法无生、无灭、无住、无异，若贪尽、嗔尽、痴尽，若真如、八戒、八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，善信，此等名为无为法。据受善信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共法？佛告善信：为世间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五神通。善信，此等名为共法，共一生故。据说善信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不共法？佛告善信：为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善信，此等名为不共法，不共一生故。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如是等自相空法不应执着，以一切法无分别故。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一切法以无二为方便，应正觉知，以一切法皆无动故。善信，与一切法无二无动是菩萨居意，无分别无执着是菩萨居意，于是故无居意是菩萨居意。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缘菩萨复名摩诃萨？佛告善现：由是菩萨与大有情众中当为上首故，复名摩诃萨。善现白言：何等名为大有情众？菩萨语中当为上首。佛告善现：为诸种性第八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，即从初发心 乃至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，如是皆名大有情众。菩萨于此大有情众中，当为上首故，复名摩诃萨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是菩萨，何缘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？佛告善现：如是菩萨于发坚固金刚玉心，定不退坏，是故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善现复言：何谓菩萨金刚玉心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发如是心，我今当披大功德铠，无边生死大旷野中，为诸有情破坏一切烦恼怨敌，我当普为一切有情枯竭无边生死大海，我当弃舍一切身财，为诸有情做大饶益，我当等心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我当普令诸有情类由三乘道去般涅槃，我当虽以三乘嫉妒一切有情，而都不见有一有情得灭度者，我当绝了一切法性无生无灭无尽无染，我当纯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我当修学与一切法通达究竟遍入妙智，我当通达一切法相一理趣门，我当通达一切法相二理趣门，我当通达一切法相多理趣门，我当修学种种妙智通达法性隐胜功德。善现：是为菩萨金刚玉心，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安住此心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复次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发如是心，一切地狱旁生鬼界及人天中诸有情类所受苦恼，我当代受令彼安乐。诸菩萨摩诃萨发如是心，我为饶于一有情故，经于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劫受诸地狱种种重苦，无数方便教化令得无余涅槃，如是次第普为饶于一切有情，为彼一一各经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劫受诸地狱种种重苦，一一各以无数方便教化令得无余涅槃，作事是以自种善根，复经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劫圆满修集菩提资粮，然后方正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：如是誓愿，一名菩萨金刚玉心，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安住此心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复次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恒常发起圣心大心，由此心故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具寿善现白言：师尊，何谓菩萨圣心大心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发如是心，我应从初发心乃至证得一切之智，定当不起贪欲嗔恚愚痴愤恨负恼谄诳谦忌骄害贱慢等心，一定不起去求声闻独觉地心，是为菩萨圣心大心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安住此心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复次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发起决定不轻动心，由此心故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具寿善现白言：师尊，何谓菩萨不轻动心？ 佛告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发如是心，我应常依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修习发起一切所修所作事业，而无交易。善现，是为菩萨不轻动心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安住此心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普欲一切诸有情类平等发起真利乐心，由此心故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具受善现白言世尊，何谓菩萨真利乐心？佛告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发如是心，我当决定穷未来际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为作皈依周诸舍宅，常不舍离。善现，是为菩萨真利乐心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安住此心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常勤精进爱法乐法心法习法，由此因缘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具受善现白言世尊，何等为法？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常与此法爱乐心习？佛告善现，所言法者，为色非色皆无自性，都不可得，不可破坏，不可分别，是名为法。言爱法者，为与此法起欲希求。言乐法者，为与此法称赞功德。言心法者，为与此法欢喜信受。言习法者，为与此法目多修习亲近爱众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常能如是爱法乐法心法习法而不焦举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修思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是菩萨摩诃萨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住金刚玉三摩地，乃至住无着无为无染解脱如虚空三摩地，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善现，由如是等种种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，是故菩萨复名摩诃萨。第二分，断诸见品第十二。儿时舍利子白佛言，世尊，吾亦乐以智慧辩才说诸菩萨有此意，故名摩诃萨。佛告舍利子，随汝意说。舍利子言，世尊，以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能为有情宣说法要，令断我见、有情见、命者见、生者见、养者见、世父见、不得切罗见、一生见、汝同见、作者见、受者见、知者见、见者见，由此意故名摩诃萨。世尊， 以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能为有情宣说法要，令断常见、断见、有见、无见，由此义故名摩诃萨。世尊，以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能为有情宣说法要，令断蕴见、触见、界见、敌见、缘起见，由此义故名摩诃萨。世尊，以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能为有情宣说法要，令断四念住见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见，由此义故名摩诃萨。以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能为有情宣说法要，令断成熟有情见、严净佛土见、菩萨见、如来见、菩提见、涅槃见、转法轮见，由此义故名摩诃萨。世尊，以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能为有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宣说永断一切见法，由此义故名摩诃萨。时具受善现问舍利子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能为有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宣说永断诸见法要，何因何缘由诸菩萨自有所得而为方便，起蕴见、触见、界见、地见、缘起见、四念住见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见，即成熟有情见、严净佛土见、菩萨见、如来见、菩提见、涅槃见、转法轮见也？舍利子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无方便善巧者，以有所得而为方便，发起蕴见乃至转法轮见，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，决定不能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为诸有情宣说永断诸见法要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有方便善巧者，能为有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宣说永断诸见法要，是菩萨摩诃萨决定不起蕴等诸见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亦乐意智慧辩才说诸菩萨由此义故名摩诃萨。佛告善现：随汝意说。善现白言：世尊，以诸菩萨未欲证得一切之智，发菩提心、无等等心、不共生闻独觉等心，与如是心亦不取着，由此义故名摩诃萨。何以故？世尊，以一切智智心是真无漏不堕三界，求一切智智心亦是无漏不堕三界，与如是心不应取着，是故菩萨名摩诃萨。时舍利子闻善现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无等等心，不共生闻独觉等心？善现答言：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，不见少法有生有灭，有减有增，有染有净。舍利子，若不见少法有生有灭，有减有增，有染有净，亦不见有声闻心、独觉心、菩萨心、如来心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无等等心，不共声闻、独觉等心。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心亦不取着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心不应取着，则与一切声闻、独觉、异声等心亦不应取着，即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心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心亦不应取着。何以故？如是诸心无心性故。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，诚如所说。 时舍利子问善贤言：若一切心无心性故，不应取着，则色受想行识亦无色受想行识性，不应取着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十八佛不共法性，不应取着。善贤答言：如是如是，诚如所说。舍利子言：若一切之至心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，则一切欲复一生、声闻独觉等心，亦应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。何以故？如是诸心皆本性空故。善贤答言：如是如是，诚如所说。舍利子言：若如是心本性空故，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，则色受想行识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应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。何以故？如是诸法皆本性空故。善贤答言：如是如是，诚如所说。舍利子言：若心色等法无心色等性，故不应取着，则一切法皆应平等，都无差别。善贤答言：如是如是，诚如所说。舍利子言：若一切法等无差别，云何如来说心色等有种种异？善贤答言：此事如来随世俗说，非随圣意。舍利子言：若诸异声、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如来心色等法，皆是无漏不堕三界，则诸异声及诸圣者、菩萨、如来，应无差别。善贤答言：如是如是，诚如所说。舍利子言：若诸凡圣、菩萨、如来无差别者，云何佛说凡圣大小有种种异？善贤答言：此意如来以世俗说，不依圣意。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于所发起大菩提心、无等等心、不共声闻独觉等心，不是不执，与色非色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取无着，由此义故名摩诃萨。第二分，六道彼岸品第十三之一。儿时满慈子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亦乐意智慧辩才说诸菩萨由此义故名摩诃萨。佛告满慈子：随汝意说。满慈子言：世尊，以诸菩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彼大功德凯故，发取大乘故，称大乘故名摩诃萨。时舍利子问满慈子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彼大功德凯？满慈子言：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不为利乐少分有情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；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，不为利乐少分有情，修行境界波罗蜜多；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修行境界波罗蜜多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，不为利乐少分有情，修行安忍波罗蜜多；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修行安忍波罗蜜多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，不为利乐少分有情，修行精进波罗蜜多；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修行精进波罗蜜多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，不为利乐少分有情，修行净律波罗蜜多；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修行净律波罗蜜多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为利乐少分有情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；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 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辟大功德开。不辞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辟大功德开，利乐有情，不为分现，不作是念。我当拔济而所有情，令入无余波涅盘界，而所有情不令其入。我当拔济而所有情，令住无上正等菩提，而所有情不令其住。然诸菩萨摩诃萨，普为拔济一切有情，令入无余波涅盘界，即住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辟大功德开。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作如是念：我当自圆满布施波罗蜜多，亦令一切有情圆满布施波罗蜜多。我当自圆满境界波罗蜜多，亦令一切有情圆满境界波罗蜜多。我当自圆满安忍波罗蜜多，亦令一切有情圆满安忍波罗蜜多。我当自圆满精进波罗蜜多，亦令一切有情圆满精进波罗蜜多。我当自圆满净律波罗蜜多，亦令一切有情圆满净律波罗蜜多。我当自圆满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令一切有情圆满般若波罗蜜多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作如是念：我当自依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令一切有情依此六种波罗蜜多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作如是念：我当自依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入无余依波涅盘界，亦令一切有情依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入无余依波涅盘界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辟大功德开。卷第411。